的黑暗，我会亲手再把它擦亮。 Baby 别离开， I need your love， 它给我温暖。不后悔我的梦，我还是要飞翔，记得带上笑容，请为我鼓掌。时刻你在，就请你替我保存好这份爱，让我相信有永远存在，给我平和放心去依赖。你赐我一对翅膀，让我再继续飞翔，保护我到更远更美丽的地方。我知道天会暗，黎明就在那对岸，那些胡同等到天亮就散，因为我心中住着希望，那是来自你的爱和每双目光中最无私的期待。你我的梦之所以闪亮，是你比他 更美。别痛快擦干眼泪，要你飞翔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唱着的你们，现在还好吗？在哪里的纸笔，我所有的回忆替我保存起来好吗？就算背着夜陪你走，我没放弃的约定，闭上眼睛，我们一直相爱吧。 让我相信有永远存在，给我平和放心与依赖。你赐我一对翅膀，让我再继续飞翔，保护我到更远更美丽的地方。 周四晚上好，各位，这里是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，我是 KK。 开场曲是黄子韬的 Yesterday。 昨天北京北风呼啸，大风导致通州区次区南里九区三号楼的保温层脱落，幸好未造成人员的伤亡。大风也吹来了降温，好在今天大风停歇，最高气温也回升至13度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2度。明天大部分晴朗，-2度到12度，东南风3级。而到四号又将有一股冷空气到来，早晚气温比较低，昼夜温差大，要及时的调整着装，不要感冒，不然周渝民会心疼。 慢慢天空终于开始变得阴沉，今年冬天感觉特别冷。慢慢你的眼神随着天色变冷，不理人，冷风冻上嘴唇，心里好多疑问，一个人还在回忆翻滚。慢慢窗户开始摆成雾的图腾，一面玻璃隔绝我的疼。慢慢街灯晕成一片换成旧巷，从此以后独自面对寒冷。不想问，不想等，不想恨，我的心冰封一样冷。你说他能给你暖暖的信任，应该是那个对的人。有多深有多真有多疼，心碎也看算陪你过冬，是另一个人想起你的天真和体温，你的单纯还是会心疼。 世界只剩我和一盏灯，若无其事转身，冷风中耳不闻你的爱情剧本，留下我的泪痕。 OK， 中午秋冻，不要拖得太早，要学会心疼自己，每天保持好心情，不要生气，人生气十分钟所耗掉的精力不亚于参加一次3000米的赛跑。更严重的是，生气时的生理反应十分剧烈，分泌物会比其他任何情绪分泌的都复杂，而且具有毒性，因此爱生气的人很难长寿，特别是老人，生气不要超过3分钟，即便有气也要来得快去得快，尽快宣泄，保持情绪的稳定。心情不好我们就来听歌，跟着陈明一起去快乐老家。 Cheers.

调皮，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。狮子老也爱讲述，麻雀老老咕咕咕，狐狸啾啾嘿嘿不靠谱。孔雀奶奶爱跳舞，牛爷爷眼睛圆咕咕，白天鹅的咕咕从来不服输。虎妈妈好辛苦，猫爸贴心的照顾，暖洋洋的全家福。我爱我的家，为你为他，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，天大地也大，梦想也大，冒险动物森林一起出发，一路上烦恼密密麻麻，我们嘻嘻哈哈，这是属于我的童话。而我爱我的家，有虎妈宝爸陪着你长大，相亲相爱的动物森林，吵吵闹闹的根本停不下，童话里的噼里啪啦都嘻嘻哈哈，幸福快乐的家。 这是范玮琪带我们参观的动物森林，我们要爱护动物，就是要爱我们的家。这里是音乐加点料，我是喜欢小动物的 KK。 明天3月3号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，为了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和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，联合国环境署、大自然保护协会、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向中国娱乐界最有影响力、公众形象一贯健康的明星发出号召，希望他们可以加入对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声援行动。作为中国娱乐界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最大规模的声援行动，刚刚生完孩子的林心如一接到邀请，义不容辞加入此次公益行动，将自己的产后第一次亮相献给了此次公益声援。王俊凯、关晓彤、李易峰、刘涛、马天宇、吴昕、肖央等31位明星都加入到了这一次的声援行动，希望大家团结在一起，让更多的人聆听年轻的声音。濒危野生动植物才是地球的明星，花开的时候最珍贵，不要等到失去才去惋惜。来听林心如《落花》。 是 OK， 刚刚产后恢复的林心如都加入到了爱护动植物的行列当中，我们更应该自觉。除了明天的世界野生动植物日，这个月的12号，我们中国的植树节。中国的植树节由林学家林道阳等创意设立，最初确定于4月5号清明节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改为3月12号。树木对人类的生存，对于地球的生态环境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。如果自己没有时间去植树，可以通过一些网络的活动，比如支付宝有一个蚂蚁森林的活动，你的每一笔消费都可以收取绿色的能量，等你在客户端养成一棵树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为你种下一棵真树，举手之劳为地球的生存环境贡献一点点力量。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，请出许巍一同感受温暖的季节。 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，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，也是因为那残酷岁月，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，面对这纷乱的世界的宁静，面对这多彩的世界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，自由和欢乐的梦想。纯洁和晴朗，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，也是因为那残酷岁月，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，面对这纷乱的世界，面对这多彩的世界、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，

好像什么也没发生，什么也没发生，我们只是远方的陌生人。我想要的信仰就是生活，我该用怎样的表情看着你，只是我们生来就是孤独。只是我们生来就是孤独。 游吟诗人卢庚戌带来的民谣与诗，就当是给庸常的生活一份礼物吧。卢庚戌全新诗与歌创作专辑《我的生命不过温柔的疯狂》也即将面世，敬请期待。接下来我们要抢先听到大马鬼才黄明志最新专辑《亚洲通车》，十首歌曲，十位跨界好友。黄明志从网络出生，透过网络结识了许多音乐上的好友、演员以及名人。这张专辑便是所有黄明志跟朋友合作的歌曲的大合集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有跨刀合作的歌手和演员，有你所熟识的，也有你所意想不到的，将网络无国界的精神展露无遗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除此之外，专辑也贯彻了亚洲通杀、跨国、跨语言、跨文化的概念，融入各地的特色以及文化，在丰富的音乐风格上面为听觉镀上了一层浓厚的亚洲色彩。抢先来到第一站，盖世英雄王力宏和黄明志，飘向北方。 飘向北方，别问我家乡，告诉古老的城墙让不住忧伤。飘向北方，家人是否无恙，肩上沉重的行囊装满了惆怅。 有人说他高价欠了一堆钱，需要避避风头，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，有人失去了自我，手足无措四处漂流，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糊口，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时空，拥挤的大楼里堆满陌生人，都来自外地，他埋头写着履历，怀抱着多少憧憬，往返在九三零号公路，内心盼着奇迹，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，扛下了梦想，脚依然决然去流浪，卸下了自尊光环，过去都风光，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，再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，也只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，雾霾太猖狂，不散都 让我前方，我飘向北方。 太混乱太匆忙，他还不习惯，人行道一双又一双，斜视冷漠的眼光，他经常将世界灌醉，强迫融入这大染缸，走着脚步满山，而我都在摇晃，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下，拒绝抱住酸阳，手中盛着一碗热汤，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，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，扛下了梦想，脚依然决然去流浪，卸下了自尊光环，过去都风光，望最美丽的家乡，也只树摇晃，梦境倒映着的幻想，雾霾太猖狂，分散都看不清前方， 我飘向北方。 我家乡，高耸古老的城墙，挡不住忧伤，我飘向北方，家人是否无恙，肩上沉重的行囊，盛满了惆怅， 我飘向北方。 我站在烈日下午下北城的闯不过，挤在前门那些人人潮，总会问起过去，我根本不属于这里，早就该离去，只能给我致命的一击，请别离到这里，是梦想的中心，但梦想的遥不可及，这里是原本的身体，但却总是扑朔迷离，多少人听过残酷的现实，总是销声匿迹，多少人见过你剩下一具空壳尸体。 Rest in peace， 有不去的远方，哦，飘向北方， 回去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，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，以为你会懂，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。我知道你还是爱着

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，下午好，我是主播心情。来看一下本市城区内现在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。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，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0.9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。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，万和桥附近有1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。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东五环路北向南方向，从机场第二高速到平方桥有1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。西四环北路北向南方向，从远大路到西四环中路有3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。普通道路方面，罗马市大街西向东方向，从宣武门外大街到朱市口西大街有0.9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。朝阳北路西向东方向，从朝阳公园路到红领巾桥有0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。 FM 九九九提醒你，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，保持心情舒畅。 上午10:45，会议正酣的你；下午2:30，一杯咖啡提神的你；晚上下班回家的你；辛苦了，为家人打拼的你。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。饿才吃饭，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。广告之后继续为各位挑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。如果知道小黄鱼一条卖2000多元，你还会点吗？日前深圳市民李先生请朋友在深圳南山欢乐海岸1949华家里吃饭，餐厅没有菜牌，服务员推荐了东海野生小黄鱼。李先生说他在买单的时候才知道总共消费了8254元，其中两条鱼共4628元，服务费高达1092.66元。随后李先生投诉了该商家。目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，涉事餐馆没有菜牌，没有进行价格公示，涉嫌违反明码标价管理规定，责令餐馆立即整改。 Oh my god， 真是黑心商家处处有。 Oh my god， Oh my god， 你还在那里干嘛？

我生命的无常。来一首老诗，喝一杯老酒，明月别笑我痴，别笑我狂。 Yeah.